翻唔系好热啫，咁咪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81%啦。咁我哋就依然都系强敌当前噶，启德嗰边嘅就有阿詹啊， 系。 咁啊，大球场今晚 C 罗唔喺度啊， 好似都有波踢啊，但系 都有波踢，好似系 有啊，另一场啊，另一场沙特杯。 哦，你有冇即系邓啊？各位攞到啊 C 朗嗰件啊，即係成身汗嘅球迷高兴嘅，跟球衣嘅高兴啦吓。 完美球衣正啊！ 完美球衣， 我都有谂过。 一哥都有一件喺度，一哥， 我一哥嗰啲唔使啦，一哥嗰啲。 但系真系每次入场睇波都会有幻想自己可以有机会攞到球星嘅球衣咯。即系例如小弟旧年11月底咪睇皇马传奇杯，即系有卡斯亚斯啦，我又幻想会踢到最尾卡斯亚斯掟手套啊， 手套都好啊， 系 啊，一隻都好啊。 即系当然啦，能够攞到如果攞到即系斯朗嗰件嘅有汗嘅球衣啊，即系无论系点都好啦，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不过我就喺度谂啦，即系嗰件衫点处置咧？因为有汗噶嘛，咁都应该唔会香噶。 呢个都成日有讨论呢个问题。 手套我都尚且可以 接受就件， 系啦， 系啦。但系呢个系成日讨论噶嘛，即系因为我哋作为球迷拎到件球衣嘅，当然兴奋啦。但除此之外就系、是、嗱，应该咁讲，好似寻日嗰位球迷咁，佢都系攞一件啫， 系 咁咪伤起佢，咁咪 梗 要伤起佢啦。 有汗噶，使唔使啊？ 解唔使啦， 我都唔使， 唔使啊，唔使啊。唔使唔使， 真系唔使，我都唔使。 即系等于最近有啲地方举办咗一啲展览，都有一啲日本女明星去参与，咁都可能佢哋都会有啲球衣会送出咁样。 球衣嘅 都系都系 嘅，唔知使唔使噶嘛？咁但系 C 朗嗰件，如果我真系拎到，我一定唔会使嘅。咁好似坊间会有啲服务咧。是可以帮你 入出落个真空袋度， 唔系佢帮你揾个首先佢同你接得好靓，而嗰个接嘅方法咧，你一般人其实你接唔到咁靓嘅。个原因系咩咧？佢接翻啱咧，就系佢签名嗰个位，或者你嗰个球衣嘅嗰、那个即系佢后边 Ronaldo 啊， 然后七字咧，佢系可以啱啱好喺正中央， 即 系 接得角位 系啦，接得好靓 嘅。 然后再帮你镶喺嗰个相架入边， 系 咁然后系 就唔抽啦， 唔抽一咁喺相架入边应该唔会抽啩，系啊，咁如果俾我如果真系攞到 C 朗嘅嗰件球衣，我真系都会揾一啲专业人士去处理咗佢咯，系啊，一定会镶起佢噶呢件事。但我就话如果我哋都系攞一件半件，假设我攞到三件啊，咁我都系叫做整起。即系三个画架裱起佢嘅啫，咁但系如果你假设你就系 C 朗拿度啦，或者你系伊巴谦莫域，次次踢完欧联嘅时候都同人交换球衣， 冇错，我想到呢个问题啦，你一年都交换，我唔讲100几次啊， 都50次啊， 廿次 啦，系啦，我踢10年， 我有日日我齐晒，我有 C 朗，有碧咸， 有美斯， 有斯丹， 美斯我唔要， 系啦，是但啦，有卡斯纳斯，有朗拿颠奴，我当我有20件，即系。佢隻人口当今嘅球王级嘅分子啊，尼玛啊，苏斯克查啊，我都交换咗啦。咁点咧？ 嗱，球你而家呢个系球员角度嘛？ 系啊系啊， 系啦，即系我系斯朗，屋企有几百件嘅呢啲人哋着过嘅臭波衫， 个个都大名鼎鼎， 系啊， 连 Michael Jordan 都有啦， 个个都大汗淋漓。 咁点算咧？ 点算咧？ 点算咧？ 唔系，但我首先想讲一样嘢，就系因为我份人就比较市侩少少，即系我想保留翻个球衣嗰种价值，因为我觉得10年之后咧，如果你再攞翻，譬如我今日即系我琴晚 攞去苏比嗰度拍卖， 冇谂住留翻啫，但系都起码要话俾其他人知啊。呢件就系想当年 C 朗抛俾我嗰件波衫，但我冇证冇据噶嘛。如果 出啦个 IG po 已经全世界都知啦。 所以当一刻咧，我系有谂过咧。直接就面对住咁多个传媒镜头， 对住镜头 或者港台电视32嗰电视咧，我就对住佢，然之后哇呢件波衫我攞到阿梅就系我啦，咁起码有个留翻底，即系有个证据话翻十年之后， 攞两球嚟我俾你， 十年之后我可以话翻，可能俾我个仔或者个孙听啊，当年就系我老豆，我就攞件波衫。 你讲开呢件事咧，嗱， 起码波衫有价值。 冇错啦，讲开少少题外话咧，我谂起一件事啊，嗱，我唔知大家。即系我谂你两个就比较即系年纪轻啲啦， 咁咧呢啲所謂光宗耀祖嘅事咧，就唔係淨係我哋呢個年代做嘅、 哦。例如劉慧恆喺十大中文金曲演唱會成功，太極樂隊係 high five。 我想講，話說咧喺我屋企咧有一張咧，曾經即係我爸爸就離開咗啦。咁但係咧以前咧我爸喺度嗰陣咧，每當一揭即係睇舊相咁，佢一定會攞一張相出嚟咧，就係叫做即係光宗耀祖嘅。咁話說咧，喺好多好多年之前，講緊四十年之前啦，我諗大約係。咁當時咧，香港就有一間酒樓，而家冇咗噶啦，所以我哋覺得個名嘅唔使驚啊，各位。個名係講得叫做海城夜總會。咁、 哦、 當時咧就好多嘅，即係我哋好多訪問嘅嘉賓咧，都喺嗰度獻唱過嘅、嗯。即係嗰個年代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夜總會嚟嘅，即係譬如小鳳姐、關正傑，咁啊個個都喺嗰度表演嘅。咁啊，而且咧，譬如有一啲外國，譬如而家 C 朗佢嚟香港，阿炳朗嚟香港咧，咁而家就可能會去唔知咩地方景點嗰度打個卡啦。 係有將軍澳又成啦， 類似呢啲啦。咁但係以前咧嗰、那個海城夜總會係其中一個嗰啲外國來賓咧都會去打卡嘅，或者去光顧啊。嗯啊！睇下體會下香港嗰個特色夜總會嘅一個景點嚟嘅，咁啊唔知點解，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呢件事啊，因為我好細個。咁話說當年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人物叫做拳王阿里， 哦， 係啦，咁啊電影都有拍過嘅 ，Will Smith 就係做佢嘅啦。咁拳王阿里咧就唔知點解嗱，嗰陣時咧我估咧應該係我三歲嘅時候，因為我細佬係手抱嘅， 嗯， 咁咧應該係1978年啦，我估計即係講40多年前啦。咁我爸咧到今即系临离开之前，佢耐唔耐佢都会攞呢张相出嚟，就因为阿拳王阿里咧曾经抱起咗我细佬， 哦， 然后影咗张相，咁咧嗰张相就唔系望镜头意嘅，即系只不过系即系我谂阿拳王阿里觉得我细佬个样得意，咁啊抱起佢啦，咁咁啱就有人影低咗，咁呢张相咧我阿爸当即几十年以嚟都成日都讲，诶当年啊拳王阿里啊。抱起咗你手影咗相嘅，咁我就揸住杯橙汁就望住拳王阿里抱起咗我手，我係好記得呢一張相嘅。 咁而家呢張相都 仲喺我屋企， 係、 哎、我喺我媽嗰度手上嘅。咁有機會睇下探查得翻先。咁係經典嘅，因為拳王阿里都走埋啦。咁好啦，即係好似阿德仔所講，你如果能夠攞到阿 C 朗嗰件阿炳朗嗰件波衫。你又影咗一張相，咁你五十年後你都係同我哋當年阿炳朗啊， 係啊， 嚟香港嗰陣， 就係佢特登瞄住我嚟拋件波衫，我就知佢對我有少情愫啦。 好啦，我哋唔好講呢啲 FF 幻想嘅，我想講咩咧？嗱，就算我哋冇炳朗嘅波衫， 係 其實啦喺我哋屋企當中，我唔知道你哋啦，都有一啲啊，你到而家，即我又唔敢講係雞肋，但係都總有一啲好有紀念價值。嗱，你又唔會着，你又唔會裱起佢，但係你又唔想抌，而且經過無數次嘅搬屋，都仍然喺其中佢係霸佔咗你一格嘅衣櫃嘅嘢嘅。 其實咧，小弟啊都有做過一啲類似交換球衣嘅工作嘅， 東區友誼杯嗰啲啊。 咁又唔係交換球衣嘅，係交換校服嘅。咁係咩事呢？咁啊 同女同學 哇！啊，咁都俾你估到， 真系啊， 真系同 你哇咩事啊？ 咁系咩事咧？唔系校服嘅，即系其中一件嘅校服上嘅配件。咁系咩事咧？咁啊，因为话说小弟有曾经即系叫做即系去出边读一啲即系暑期课程，咁啊认识咗一啲嚟自唔同学校嘅朋友咁样啦。 系 咁，其中有一个嘅女同学咧，就嚟自某一间嘅女校，咁啊大家喺嗰个暑假中咧有一啲互相有咩互生情愫嘅狀況啦， 有呢對 之前有冇講過 㗎？咪冇講過， 有一單新嘅， 係啦，咁就去到最尾咧，咁即係嗰個課程完啦，咁大家要翻去叫各自學校嗰度翻學嘅，即係暑期完啦。咁我哋就話，不如我哋影大合照啊，又剩啊咁樣啦。咁啊開始其中有個人提議咧，就係因為例如可能有一兩間嗱 交換恤衫， 例如女孩子有 恤衫， 嗱例如女孩子有一兩間嘅嗰啲叫姊妹校咧。其实佢哋嗰条校服呔或者嗰条裙系好类似嘅，咁佢哋就话反正升上中四之后都未必会再着翻噶啦，咁不如就交换咗佢留个纪念啦。咁小弟就同当时即系互生情愫嘅女孩子就交换咗条校服呔嘅呔，我未讲完，你哋兴奋啲咩？ 快少少啊嘛， 专登报呢个我哋 冇 引人下想啫， 冇交换咗条校服呔，所以小弟而家屋企咧。是有条女校嘅校服呔嘅， 你老婆知唔知噶？ 我估应该冇人知，我都唔知摆咗喺边，但应该就冇抌到，就应该可能喺旧屋嗰度就有条咁嘅校服呔嘅。 点解你唔抌咧？ 点解唔抌啊？ 攞出嚟问下佢咁啊！ 即系今日唔系提起呢件事，我都醒唔起噶啦，系啊，因为都过咗好耐。 因为咧，嗱，我哋总有一啲嗱，譬如我唔知啊，因为历来，譬如我喺呢度都即系喺条广播度都碌咗成廿几三十年噶嘛，咁你总有一啲机会咧，系会参加一啲譬如代表个台嘅一啲富有纪念性嘅。嘅活動或者比賽，譬如舉個例咧，我而家嗱，其實我太太就成日都質疑我呢個問題啊嘛。咁我咧都藏我都收埋咗幾件，都唔係收埋，即係固我珍藏咗幾件對面街個台。咁我都試過代表八八一就參加嗰啲唔知咩杯嘅足球比賽，咁、哦、即係寫住嗰個台嘅名。 係 咁，而我又記得嗰場波，譬如我同阿林海峰一齊落場睇波。咁我喺我嘅世界當中，哇！即係雖然我冇丙浪嘅衫啫，但我能夠有一件 等於同廣播到丙浪踢過啊嘛。 係啊，即係阿 Jan 阿葛嗰啲同場踢波。嗱，呢件衫就記載咗呢個歷史噶啦。好啦，咁我太太就四五七次問咗我呢個問題。你擺喺其實咧，佢都佔據咗我有一格嘅櫃桶，一個燙櫃嘅、啊，即係歷世歷代嘅一啲重要嘅球衣啊、風褸啊。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哋出去做 show 嗰陣，有個一字嗰啲，嗱我都唔捨得抌嘅。咁但係我哋做嗱問題就係啦， 真 係 冇抌啊， 冇呢我哋台嘅我點會抌啫？ 係， 我都仲喺度做噶嘛。嗱我有類似呢啲衫，咁我點處置咧？ 係。 即系譬如之前出席嗰个咩黑胶唱片回忆录， 系 我哋都有嗰啲衫提供噶嘛，我洗干净，我珍藏咗摆喺度，我冇抌到。 哦， 咁但系点处置咧？你唔会当 fashion 咁样就出街招摇噶？ 又或者个 size 其实已经唔啱啦，你都着唔翻佢啦。 你唔好咁讲，我而家瘦咗啊嘛。 我知，但系我呢啲衫咧，即系例如都真系好多嘅，例如大学嘅时候咧，每年都会搞一个 O cam 噶嘛。咁每个 O-cam 又会剩一件衫啦，咁然后即係大家都知道小弟好鍾意即係自己嘅宿舍啦，咁宿舍又会有件衫啦，咁所以每年草草埋埋有三十几四十件衫就係摆咗喺每年喎、 哦。 即係我读咗四年嘅话其实有百几件衫喺度。 哇， 我直情 屋企都好大喎、 哦。唔係咁所以当然有啲最尾係抌咗，但係可能每一年都会起码 keep 返一件係叫做留念嘅。咁但係我就出现个状况就係嗰件衫其实嗰啲黑色已经变咗灰色啦。然后上面嗰啲。 佢领开始黄 啦。係啦。咁印住联合书院嗰个字其实甩咗一半啦。咁同埋仲有一件係中大嘅 PE 衫嚟㗎。因为我哋中大嘅同学我嗰个年代係要上 PE 堂嘅每个星期。咁所以要特登买一件中大嘅 PE 衫。咁嗰件 PE 衫呢係我哋着嘅时候係非常之抗拒嘅。因为真係好核突。咁但係去到你畢業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怀念呢件 PE 衫，咁就又係摆咗喺屋企嘅衣柜入面冇喐过囉。咁又我记得我对上一次執屋嘅时候係攞返出嚟嘅时候係直情呢，因为摆得衣柜太耐你都係接住咁摆喺度啦，即係接埋咁摆喺度啦，佢直情压到呢嗰啲字又扁咗啊，然后成件衫其实已经变晒形啊，又少少发黄啊，咁所以其实我都諗緊係咪定係抌咗佢呢。 嗱小弟又劲啦，我真係要讲下，因为十几年前呢小弟乃系一个太阳计划嘅参加者，亦都称之为系太阳使者嚟嘅。咁想当年呢太阳使者呢系能够获发一件太阳计划嘅 T 恤啦。咁我哋称之为太阳计划 T。咁係一件真係白色嘅 T 恤，而中间呢就有太阳计划嗰四大隻字啦，同埋当一刻你参加嗰个年份，跟住就会加一个太阳。我记得我 logo 㗎嘛。 係啦，当年个太阳 logo 仲会带个黑超嘅添。咁嗰件衫劲啦，点劲法呢？因为其实每一年嘅太阳计划呢都会邀请到好多唔同嘅嘉宾啦，乃至到系明星啦，嚟到去分享一啲经验啦，或者唱歌俾我哋听嘅。咁所以呢我记得当年呢系有黄婉之同埋张继聪。咁我就静鸡鸡呢就攞咗一啲签名笔啦，就攞埋件衫啦，就去俾佢哋签名。 即系嗰件太阳计划 T。 系啦，嗰件太阳计划 T。咁我就储咗两三个明星嘅签名啦。咁第二年呢，因为小弟就因为透过太阳计划呢就能够晋升到成为二台嘅 intern。咁继续呢为太阳计划服务。就帮即系其他下一届嘅太阳计划呢就太阳计划嗰啲学生呢继续帮佢哋即系上下堂啊，点下名啊，咁样啦。咁亦都因为咁样咧，每一年太阳计划邀请到嗰啲明星咧，我都能够一一攞上呢件太阳计划 T 俾佢哋签名。 所以成功咧喺件太阳计划 T 上面咧满布晒好多明星嘅签名， 系 当然亦都有好多二台 DJ 啊、一台 DJ 啊、Albert 啊、话子成嗰啲签名，我都 Albert 嗰件唔抌得啊， 系啦， 唔系佢同一件嚟噶嘛， 同一件嚟噶，都系嗰一件， 即系年年都攞翻嗰件， 系啦，我一一都， 你有冇俾刘慧恒签过名啊？ 有啦，梗系想当年真系 有签到， 有啊， 冇可能， 阿勤都有啊，当年，咁总之呢件衫我珍而重之。 哦，咁一件啫都 系，系一件。 咁有冇裱起佢或者？ 嗱，当时咧，我系用咗我喺利物浦一件买咗一件真系正价嘅波衫咧，就攞咗佢嗰个储利物浦波衫个封套啊，攞嚟储呢件太阳计划 T， 亦都系十多年之后咧，因为我搬咗出去，我开始搬出去嘅时候咧，我就攞翻抄翻出嚟，发现咧佢泛黄起上嚟，我就萌生咗个最错嘅一个念头， 攞去洗 就系唔系嗱，我已经醒噶啦，我谂住唔好机洗。我去手洗， 点知 嗱，我手洗得嚟仲好醒嘅，我话要用嗰啲嗰啲彩票嘅洗衣粉，一掉咗彩票洗衣粉摆落去兜暖水嗰度，一打落去化 晒。刘伟恒个名水化咗先， 一道七色彩虹就咁喺啲水度浮咗出嚟，成件衫变咗彩色。 咁结果咧？ 结果就系一件太阳计划 T 加上彩虹嘅 T 恤， 冇晒啲签名， 冇晒啲签名，净系得翻一啲七色嘅彩虹化晒喺件白色嘅 T 恤上面，但我都仍然 keep 住，因为呢份系一个好重要嘅衫，亦都系好重要嘅一啲纪念， 都系一件啫， 系一件， 佢有百几件，我有一个柜，其实有阵时候我好想佢嚟发毛，发毛我就可以抌啦， 一次过。 换了家事，家里换上新的布置，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时，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最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倒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在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若男子，绝望独力难支，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还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多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凌乱，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多于思念里，身心倒下去，多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上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 可以话唱出啊，嗰啲喺柜桶入边求医嘅心声啊，梁汉文嘅衣柜里的男人啊。 好啦，咁啊，嗰啲样处置，大家再谂谂佢啦吓。一阵翻嚟咧，八点半过后，我哋今个星期有咩嘉宾啊？一哥， 有陈山聪先生。 系啊，咁啊，聪哥琴日就讲过佢夺得呢个视帝啦。咁啊，最后佢讲咗啲咩说话？当时嘅心情系点样？以后嘅路点行咧？一阵翻嚟，继续有陈山聪拉屎一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截至今日下午五点，中心冇录得新增感染基孔肯亚热个案。本港今年累计录得九宗输入个案，五宗病例喺潜伏期内曾经到佛山市，四宗病例就曾经去过孟加拉。中心提醒市民应该留意，除咗佛山之外，全球多国正系爆发基孔肯亚热，外游之前必须要注意当地情况，市民应该采取妥善防蚊和个人保护措施，特别是在蚊传疾病流行地区回香港之后，若果出现发烧或者急性关节痛等病症，应该立即就医并通知医生相关的旅游史。伊利沙伯医院话，近日收到市民通知，表示收到声称来自伊利沙伯医院的电话，以录音或者真人对话的形式讹称有紧急通知。院方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留意来历不明的欺诈电话。院方重申，医院如果需要联络病人，一般会透过职员亲自致电病人，并提供相关资料以核实身份。又提醒市民不应该向来历不明的来电提供任何个人资料，如果接到怀疑欺诈电话，应该向警方求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喀布尔和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会谈。王毅说，中方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在发展对阿富汗关系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大国和邻国的前列，将继续支持亚政府稳健施政，聚焦发展，坚决打恐，睦邻友好，实现长治久安。王毅说，双方加强安全合作将会为经济合作提供保障，深化经济合作都将提升阿富汗的安全能力，希望亚方继续全力打击东伊运恐怖势力，为中亚关系深入发展清除障碍，注入动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是什么因素促使资金加大和加快流入亚洲市场？ 对等关税引发了全球对美元资产或者资金都有少少的担忧，引动了一些资金流入了亚太区的城市。香港 IPO 的市场也是很蓬勃，基本上都还有200几间公司排紧队上市。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龚柯韵、 来自马来西亚的 Karen 龚柯韵，不只会现场演绎广东歌，还会教大家几句得意的马来语。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超过三十年，哇！真系经历无数，模仿过刘德华，入过金宵大厦，做过隐形战队，又讲过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仲做埋视帝添。 A B C D， 我话你知，无畏战，无避者，无情歌。L O V E， 爱女意思， 手下留情，手到请嚟，陈山聪。 其实我经常错过 LOVE， 原来女意思却像阳光找到你我。 大家同年出咁多套剧真係有机会㗎嘛、Who knows？ 係咪先， 你都想唔到金宵大厦会暴露咁啊，係咪先， 唔知㗎嘛。咁你咪会跑步嘅时候啊，我要多谢边个呢，我要点样讲呢，点样讲好呢，咁都會有諗囉。 咁你諗嘅嘢同你當時喺個台講嘅嘢係咪一樣㗎？一樣嘅。你真係諗咗嘅。 咁當然啦，有少少唔同，但係有諗嘅。因為有一啲人我唔想 miss 咗多謝嘅。我要多謝嗰三個人係真係一定要多謝嘅。即係珍姐、小姐同埋曾生，即係智慧。唔係因為佢哋係高層而多謝佢哋。而係真係大家覺得上台一定要多謝珍姐。點解要多謝珍姐？係真係有原因嘅。佢真係俾咗好多機會我，即係由我再低潮再返返 TVB 嘅時候，佢真係俾咗好多機會。佢同我講，阿仔，總之你努力俾心機去做，咩都唔好講啊，得㗎啦，做啦，我會睇住你㗎啦。佢真係一路，你諗下咁多部，由我返去第三男主角開始做跟住拍好多姜，跟住一路好多好出彩嘅角色，到我一路拍阿 Jazz 嘅戲，你點唔多謝佢？係真係要多謝嘅人嚟㗎嘛。第二個小姐是小姐，我跟小姐讲我要准返嚟拍劇。小姐即刻找添哥。添哥你佢返嚟你咪真係拍。係啊，我即刻寫俾佢，即刻改咗个劇本寫俾佢。真係咁样。咁即小姐係一个好帮 artist 嘅一个阿妈嚟。佢真係好照顾人，佢係好上心。咁你一定要多谢。曾生係真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佢嗰陣時未做总经理。我哋嗌佢做阿爸阿爸阿爸。即我哋阿蛇我哋全部嗌佢做阿爸。咁佢真係问我点啊，仲翻翻去 TVB 拍劇啊？我梗係想啦，想啊嘛，得，我打俾 Timmy 啦，同佢讲约佢出嚟见。即成件事係佢三个引领返我返入去㗎嘛。咁你係要我能够企喺呢个台度，都係因为佢三个点唔多谢啊，点唔报恩啊，係咪点雪中送炭，即呢啲一定要。咁另外即係两个我伯乐一定要多谢。阿世唔使讲金宵大厦 ,Jazz 唔使讲，拍咗咁多套男主角嘅劇。套套都得嘅，即系套套都有收视有保证，咁呢个系一件事嚟噶嘛？ 喂嗱，咁啊讲下啲幕后嘢啊，即系台前嗰啲嘅观众都记得啦。好啦，翻到屋企做咩？攞完个奖之后， 嗱，真心我喺个台度，你问我啊，我净系开心咗嗰下啫。真嘅，我翻到屋企，我就将呢件事放低咗、我同太太影咗张相。 系啊，放低咗啦，咁快？我仲以为你翻去。开始走先啦！ 冇， 真系冇啊！ 同太太饮咗杯啤酒，因为我第二朝要开早啲面谈，零六通告， 时间都系要开工嘅， 翻到去两点噶啦。咁啊，跟住即系太太恭喜咗我，哋影咗张相之后，我就同自己讲，放低个奖 ，OK 咗啦，攞咗，陈山聪归零，重新出发。所以就系夺命提示新闻女王，就系我嘅重新出发。就系我要放低咗，我唔系视帝呢个身份，我攞咗。是有在这个光环 ,OK, 没问题。但我不会因为我是视帝我是视帝我是视帝。就做我是视帝要做。 你又真的懂 我是做演员、我怎样还要再进步，我要超越这个视帝，我想的是这样。我要超越这个拿了视帝的陈山聪，我要之后的路劲过他。我是这样。 好啦，即由我们一路听啦，这几集就是由第一个艾名 去到而家即叫做 最后先嗌名， 即电视台嘅最高啦，因为真系视帝嚟噶嘛。你点样回望呢廿几卅年咧？即其实系我哋作为一个观众睇啊，几顺风顺水啊，不断咁升上去顶嘅，其实都真系关关难过咧。 关关难过，关关难过，即系真系个户口冇晒钱啊！惨痛经历好多啦，亦都大家 三千五蚊一个月， 唔系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有一件唔系咁好嘅绯闻啦，一个黑历史啦，即系嗰个黑历史系令到全世界都觉得你根本就冇可能翻身，连我最 close 嘅朋友郭正雄，我最好兄弟，算啦兄弟唔好啦，唔好出翻嚟啦，你出翻嚟负分嚟，大佬，你负到冇得再负啊，大佬点搞啊你？真系我最好个最 close 嗰两个朋友，一个系阿希哥，阿晨曦个班主，一个就系熊仔喺我屋企，我最记得坐喺我屋企，算啦，诶，翻 即系佢都系为你好啊。 系啊，你出翻嚟只会俾人嚼，只会俾人咩？但系我都感恩咯，又系因为我觉得所有嘢都系靠自己啊。我问过自己嘅，你想永远做只过街老鼠，俾人睇尾，成世都觉得你系咁，你匿埋，定系你企翻出嚟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人生 有冇匿埋过噶？ 好短时间，定系你自己企翻出嚟面对你自己人生？你人生你自己，亦都有啲朋友谂，你又唔系杀人放火做乜嘢咧？系咪先？即系可能一啲感情嘅问题， 冇错， 做得唔好，咪离过咯。亦都我真系抱住个心态，唔试点知咧？我第一次入 TVB， 唔试点知？到我第二次再要翻翻入去嘅，唔试点知？咁又点知咧？就点知变咗而家嘅我咧？ 系， 咁我觉得人生，我回望依三十年，我嘅经历系好精彩的。感谢依三十年嚟我一切嘅高高低低嘅经历，先承受咗今日依个咁稳打稳扎嘅陈山聪。 手让我手，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恩，必须报，这夜让我数，以便来日报。才明白谁不管早晚有幸若同路，都改变彼此气数。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当时如果通行无阻，怎去铸造今天的我？一起挡雨，各自渡河，老人熟人同样有恩，少一位也不可。有人来吻，有人来锁，都影响我继续做我。一场人生可能如此多，未写好的结局留待你将彩蛋分散着给我。 你问我，有好多人攞到而家都可能仲讲，你谂下，连当年写得我最衰嘅所有嘅记者，我结婚嗰日，我同我而家太太结婚嗰日，全部嗰啲记者都嚟晒，恭喜，仲要话山聪，我哋一齐影张大合照。到再写我嘅时候，即系啲记者朋友都话，山聪，我真系好佩服你，即系真心，你系从来冇讲过半句说话。冇发过半个脾气，任人点写，任人点讲，任人点问，你好高 EQ， 即一个系我觉得可能系我天生嘅一个性格。 嗯， 咁自己做错咗就做错咗，咪企喺度认咯，冇问题噶。点样做翻好先系最紧要嘛？喂，人生靠自己行，好话唔好听，我十零年前翻入 TVB， 2013年，而家2025年，11年，依11年，再11年，再11年，可能得翻30年、40年。喂，你做40年行啊，大佬，你唔行啊？你要行噶，但系你点行好重要，所以跑步系改变咗我的人生。 哦， 系真 的，系因为跑步啊？几时开始即系接触到呢？ 喂，就系、是、嗰个低潮开始。 哦，即系 我想出翻嚟，但我要点出翻嚟？第一样嘢做运动跑步， 系 keep 好自己个状态先。 系， 但我由跑步领悟到我的人生。 系， 因为我跑步开始就跑半马啦嘛，跟住跑全马嘛。 系， 就系、是、呢个马拉松影响咗我整个 而家 嘅人生，系、 哦、 啊。 哦， 因为你要跑步，你要坚持嘛。你要跑步，你知啊。 系， 喂，落雨唔跑啦。哇！依、這个 冻跑 啦，哇！秋天唔跑啦， 点唔好跑啦？ 听朝06唔好跑啦。但系你要坚持。哦、 但系你系点样染上咗跑步嘅呢、這个良好习惯？ 减肥要 keep fit 咯，即系想 keep 翻好。 即系唔系有人叫你去跑嘅？冲晒山冲跑步啊！ 自己 去跑。 嗰阵时仲有狗仔队，朝朝阿刘阿抱住你，我朝朝都凌晨5点揸架车去宝运道，喺宝运道跑，跑完系来回跑5K、8K、10K， 跑完翻屋企，坚持，跟住开始试下长啲先，试下长啲先。跟住嗰阵时就兴我哋揸马嘛，不如跑个半马啦试下。 嗯，你一步就步半马，咁够姜。 跟住就同自己讲，跑完个半马觉得唔得，我个目标全马。 系， 呢个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就培养咗我对我自己生命、对我人生嘅一种坚持嘅个目标，要做啲乜嘢。 即系你都系一个好 committed 嘅人嚟嘅，即系认定咗要做， 嗯， 就做噶啦。 系啊。 即系做唔做到或者几时做到系一件事啊！即系你唔系嗰啲， 我觉得呢个世界冇一样嘢系做唔到嘅，你自己点睇同埋点样坚持？ 嗯， 我觉得你坚持到嘅，一定会带到你想去嘅地方。 咁啊，因为跑步就叫做吓、 影响咗人生啦， 吓、影响咗，同埋亦都系一个俾自己嘅一个坚持啦。即系无论做咩都好， 一个启发啦。亦都因为跑步，我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好多嘅好好嘅 best friend 啦，即系定欣啊、阿 Ben 啊、虎仔啊、炮嫂啊、咁啊 Mandy 啊、子玲呢一班跑友啦，对我咁信任嘅一班兄弟姊妹啦，再加上即系一路，大家睇得到人生就系咁噶啦，生命影响生命， 嗯， 你点样感染到其他人系好直接，冇得假嘅一样嘢。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哦耶耶。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有。 能算什么。 我问多个问题，因为呢我呢就是啱啱即係讲緊两个月前先识嘅聪哥。咁我之前我从来冇遇过你。 係啊係啊，我哋 咁啊，喺我眼中呢，咁我当然知係舞狮啦，你又大隻啦。咁我就第一下嘅感觉，即係陈山聪有气场、我第一下喺马来西亚见到头先咪讲话拖劫。咁我就会諗啊，聪哥系点嘅呢？我都有问阿一㗎，因为呢我哋即係未访问过你㗎嘛，我都系諗住咦喂聪哥先我未访问过，不如搵佢上。但係呢我个心入面有少少怯嘅。因为感觉上陈山聪你以前嗰啲 反派啊 古惑仔二少嗰啲我又好驚㗎嘛。咁但係呢一哥就话呢咦唔系喎聪哥好好人。我想问一下啦，你系不嬲都系咁，即系脾气系。 我从来都系咁。 你冇脾气嘅。 我有脾气，我有脾气。但我脾气唔会喺现场，唔会喺人哋面前发嘅。我嘅脾气只会返屋企 三万 门。三万门嘅啫。 即系你喺现场冇嘅。由细到大都系嘅。 哦， 咁呢样嘢你点样训练出嚟嘅咧？ 冇训练啊，呢样嘢系性格咯，即系一种尊重咯。因为我睇到华仔，华仔系咁样噶嘛。啊，华仔都讲过噶嘛，少说话多做事。 哦， 我真系冇试过，即系少少梗有啦，即系自己掹自己嗰啲有啦。就系你话真系要去到孖叉人啊，剩啊。 即系嗱，我绝对唔系误会咗你啊，只不过我会觉得， 因为我明嘅，因为人哋觉得哇，陈山聪好鬼串啊， 又未去到咁嘅，不过 会有嘅，会有会有啲会系啊，会有啲咁嘅咁嘅谂法嘅。但系你问下一，你识咗我就知道啊，我系好玩，好搞笑噶，我系。 我最记得 好百厌噶， 系有一次系我哋要有啲嘢要补拍啦，咁就系因为嗰日拍完晏昼系晒得好劲，咁啊咁啱山冲中间有段时间可以即系未到佢嘅时候，佢就瞓即系休息紧咁样。咁我其实有惊啊，死啦！无啦啦行过去嗌醒佢，因为我拍错嘢要佢补，会唔会俾佢闹噶？但佢冇啊，一瞓醒即刻，你见到系一即可能仲休息紧，那个小棉一瞓醒，佢个状态即刻翻翻嚟，即一去到机器面前，佢就即刻做翻佢要做嘅角色，好劲我嗰个下。 哦，即我系觉得啊，聪哥正、啊，即系原来好玩得啊，又好义气嘅得。我帮你解决咗，听日你落去揾下边个。 所以我嗰日我都好唔好意思，我真系如果唔系呕咧，我真系上咗嚟，我真系好唔好意思。 观众唔知，听众唔知嘅。 你问我系嗰啲人嚟噶，我会即刻揾个公司嘅同事啊，跟住打俾经理。喂，我死啦！我今日做唔到，我真系唔好意思。跟住同 Ben 讲，唔好意思，你即刻揾一日，我即刻上嚟同你做翻。 听众唔知嘅，因为呢个访问咧，本来就早几日安排嘅。 系嘅，点解上个礼拜我哋冇嘢出咧？ 唉，都系我唔好啊，真系。 唔关事，系因为有聪哥，哇，唔得，我真系呕啊！ 我真系好耐冇试过面，你我净系面青口唇白。哇，我真系照镜，哇，做咩就死咁个样？哇，大佬好大，我真系 Benny， 我真系，哇，真系点信？我结果真系瞓咗成晏昼。 讲咗咁耐啦，讲咗转眼间又讲咗三十几年，虽然好似好轻易咁样啊，咁但系原来都讲咗三十几年。好啦， 三十几年。 咁你又企第一排啦，又攞咗个奖，虽然你放低咗啫。好啦，而家啦。学你话斋咧，可能仲有几十年嘅路要行啦。如果而家嘅陈山聪揾咩咧，开始要 揾钱。大佬收成就唔揾钱，揾咩 啊？都明嘅， 唔系真心，因为你要养个家庭啊。 小朋友细， 小朋友细啦 ，Jack 五岁，咁我都希望太太同佢都有一个安稳嘅日子啦。大家即系，但系即系唔系话要富裕。但希望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安安稳稳嘅一个小康之家啦。咁即系对我而家嚟讲，我真系放低咗个身份，即系我有咩做咩咯？电影反派反派咯，咩角色咪咩角色咯？即系边度有钱揾咪去边度咯？真心而家呢两年嘅经济真系差咗好多，工作量亦都少咗好多，有得做已经好感恩嘅。咁所以我系从来都唔选择工作人，我啲经理人系好清楚，佢哋系知道乜嘢价钱，乜嘢都好。总之唔好太过分嘅，各位 head 得噶啦。我唔系嗰啲点啊，咁样我唔做，点解要我做呢啲啊？我唔做 ，no， 乜都做。 咁亦都系因为你经历过嘛。 系啊，因为我经历过，即系你要珍惜，要感恩。尤其是而家，因为而家呢一个网络年代唔同以前，以前大家都靠睇电视剧系主导，而家都系主导，但系唔系最主导。你唔识得转身嘅话咧，你唔识得改变嘅话咧。个市场就淘汰你嘅。我唯一要做嘅就系我要坚持喺度，我唔可以俾个市场淘汰。因为你一淘汰咗，你就冇咗价值。咁你个价值系咩？你自己谂咯。当然你唔好谂到自己太低，亦都唔需要谂到自己咁高。总之你做翻你陈山聪就得噶啦。总之我系咁样嘅，即系有咩我咪做咩咯，冇所谓。 最紧要一样嘢，唔好怕蚀底。即系呢一个系我嘅做人嘅宗旨。即系如果我要计算话 Ben 你搵我上嚟做，我有咩着数啫？而家有几多人睇电台啫？会有啲唔咁谂噶嘛？你咪啊，即系我做咩要上嚟同你做个节目啫？嘥我两个钟，系嘛？即系你咁样谂咧，咁咧你行唔到前。即系你永远冇咁讲，冇咁讲。我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缘分嚟嘅，即系大家咁啊一。咁啱有缘分，你又鍾意食白姑爹咁就变晒啦，系咪先？即系冇问题。即系我觉得我系好愿意去 share 俾观众又好，后辈又好，前辈又好，任何人问我嘢，我从来都唔会假答佢。系就系咁，我嘅人生我相信摊开大家都睇过晒，冇咩可以瞒骗，亦都冇。但我可以 share 咯，成日都讲我唔叻噶。不过我有一样嘢我可以 share 俾大家，就系分享点样去坚持你嘅人生，点样去努力为你自己人生面对，唔需要怕蚀底，唔需要怕跌底。小朋友行路有边个未跌过啊？系咪先？有边个未失败过啊？系咪先？当然有顺风顺水，喂，但顺风顺水到即系富豪级嘅，佢都有经历失败嘅时候，佢唔讲俾你听啫，系咪先？咁你失败过系你点样去面对咯？点样企翻起身？我都系咁样教我个仔。唔怕失败冇所谓，喺呢度起翻身再嚟过咯。有问题我话，即系我唔会话你个失败唔失败咯。有边个唔失败过啫？但你失败过要识面对，起翻起身继续行去，咁先系最重要嘛。因为人生系你自己啊，大佬，你一生嘅你谂下，入土为安个个一样嘅啫，去到最后咁就完噶咯。咁你拣一个咩嘅人生嚟完咧？你拣一个精彩啊？你可以拣一个平淡、简简单单冇问题，但系你享受就得噶啦。千祈唔好痛苦，唔好不快乐咯。即系一日得24小时，喂，大佬，24小时开心都唔够啦，仲点会谂咁多唔开心嘅嘢啊？ 刹那风波翻过，一转眼从前便已难复再。狂潮又去又来，未能避开。潮流下我独行。只知我仍然是我存在，仍然用信换情，用情换爱。前路就算似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那管世间给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关心到如何是爱和被爱，然而让你共鸣，为何避开？潮流下你若然坚守，你仍然是你存在，求能共信共情，共性共爱。前路就算只障碍赛，历尽艰辛总把头抬，背起笑声，收起我感慨，活出真我的风采。浮沉聚散变化又再，但是总可卷土重来。那管世间冰雪掩盖，孤身继续在找爱。前路就算只障碍赛， 好多谢聪哥啊！简嚟都系佢嘅偶像，加埋佢嘅伯乐啊，刘德华嘅《真我的风采》。 都多謝阿聰哥好坦白啊， 係， 即係唔容易講噶都。咁啊，未完嘅呢個訪問啊，一間翻嚟仲有少少阿聰哥，即係對於前路點睇咧？翻嚟繼續有陳山聰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冠少斌。最近有聽眾問蕭叔叔可唔可以講啲同做 gym 有關嘅英文，當然係可以啦。因為做 gym 呢個話題咧，都幾常喺日常生活裏面可以同人哋傾到嘅。gym 最簡單 ，gym gym 咧，通常咧我哋用 gym 呢個字嘅時候咧，都會有個 the 喺前面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做 gym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話 I'm going to the gym, I'm going to the gym。如果你想离开，譬如你屋企或者离开你 office， 我而家要去做 gym 啦，我要去我个 gym 啦，咁我点讲咧？你通常可以用一个字系 off，I'm off to the gym，I'm off to the gym，off 即系我而家离开呢个地方去个 gym 啦 ，I'm off to the gym。另外，除咗 go 啦 ，off 啦 ，I'm heading to the gym 亦都得 ，heading，H-E-A-D。如果是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咧，我哋就加埋 ing 啦 ，head ing。I'm heading to the gym， 我而家正在去 gym 嘅途中。I'm heading to the gym， 我而家要离开而家呢个地方去 gym 咧，我就系 I'm off to the gym。我仲有一个 verb 咧，我哋成日用嘅，除咗 head 啦、go 啦之外咧，我哋仲可以话咧系 hit。你今日做咗 gym 未啊？你可以话。Did you hit the gym today? Did you hit the gym today? Hit the gym. Hit the gym. 个意思亦都系去做 gym。譬如你话 I'm gonna hit the gym after work. I'm gonna hit the gym after work. 我咧放工之后咧就会去做 gym 啦。今日讲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讲多少少同做 gym 有关嘅英文。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呢个夏天真系好热啊！ 有几热啊？ 真系好热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到十点， 手下留情，几热都陪住你。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山聪。 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 啊，咁你都系乐观人嚟噶。 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人嚟嘅，演员是极端的、我可以很悲观去到，我亦都可以去到很乐观，我点都得嘅。阿艾威师傅成日都话，我哋痴线佬嚟噶嘛，我哋真系痴线佬嚟嘅。喂，依一刻叫你笑啊笑，嗰一刻叫你喊啊喊，你唔系痴线你系咩啊？系咪先？ 所以佢咪叫你入去当嗰啲人全部都傻咯。 你点可以做得到啊？演员先做得到噶嘛？零至一百就要你一百就一百，要你打就即刻打，要你杀佢、你呢啲你系演员先可以做得到。因为你嗰日我哋靠情绪情感嚟做戏。 最后一个问题啦，本来仲有好多嘢想问阿聪哥，包括咗你点样做阿爸呢啲，有机会再讲，因为大把机会。我反而想讲咧，就系如果今日每一个年代都有艰难，即使你系喺香港最蓬勃嘅年代出道，你都好艰难咯。好啦，但系而家又有另一种艰难。当你喺电视台又好，或者喺呢个圈入边见翻一个类似当年陈山聪嘅人，你会同佢讲乜噶？ 如果你真系好想做呢行嘅， OK， 努力坚持啊，都系嗰句咯，即系唔好怕蚀底咯。但系我话俾你听，你未必一定成功。你唔好谂住，因为有好多人就觉得哦，我一定会咁，我有好多 fantasy， 结果佢唔得嘅时候，你承唔承受到先？你承受到冇问题，你识得转身就得噶啦。 嗯， 即系好似我咁，你要识得转身咯，你识得弯腰咯，你就得噶啦。你只要唔怕蚀底，坚持唔好放弃，哪怕学我喺台上面都有讲，哪怕你跌低行错咗路，兜错咗路，只要你可以起翻身继续跑嘅，你一定跑到你跑嘅终点。 多谢春哥。 唔多谢，呢个系我觉得我分享我嘅人生啦。咁每个人有每个人唔同嘅人生，佢想去做。我觉得呢个世界冇啱定错嘅，真系。 嗯， 即系当你话我咩嘅时候，喂大佬，其实我唔得闲去理你话我啲咩，我仲有好多正事要做啊，我仲要搵食啊，我仲要搵钱啊。你继续讲唔紧要，冇问题。我做紧我要做嘅嘢。呢个系最紧要咯，因为我的人生我行啊嘛，大佬，我的人生唔系同你行，我的人生唔系陪你行，我的人生我自己陪我自己行。even 到我仔大个，我都陪唔到佢好多，最后都系佢自己行，我系辅助佢嘅啫。 多谢聪哥，呢两个几钟即系喺个节目播出加播两个礼拜啦，咁大家应该好认识陈山聪啦。哇，我都好开心可以识到你。 我系一个，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一个日本飲食节目。即系喺嗰度，大家就睇到，即系好多人都有好多回响。哇，原来你系咁啊 ！Even 连个监制、编审、导演、拍嘅人，个个都唔知道，原来我去到嘅陈山聪原来系咁样。 我都唔知啊，今日同你倾完先知吓。 所以你唔需要理人哋唔解你咯，你做翻你自己咪得咯。我唔需要因为你觉得我串我而要讨好你。但是当你真真正认识我的人，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是怎样。不认识我解释一百次都没用的，我跟你说。是不是 亦都搞不到的嘛。 是啊，你没得没得什么，你识我是不是知道我是怎样。 多谢聪哥， 多谢聪哥。多谢多谢 多谢 你。多谢 Benny， 多谢邀请啊。 希望未来有机会同你合作。 一定。 多谢你。 我好期待你导我。咁即係有公开嘛，大佬。 开好紧要啊。 咁先有公开嘛。 多谢聪哥。 多谢多谢多谢。 拜拜。 拜拜。 静静望着天际已落下，过去我共他如此挤迫爱归家，然而他离别我之后心里孤寂，仍未惯在未来孤单一个投入旅程，在昨日他心中爽快，这浪子不喜爱给爱封锁，唯望他仍在爱海等谁的爱当爱，亦爱亦同他困惑难面对，爱是全意未能自私，无奈我却轻率他的真意，未去珍惜千般的不智，他心意虽完尽昨天，谁爱的仍在我记忆，一切不会褪色，曾共你相爱但欠缺了共识，求让最爱的真意真心倾，若你心暗暗落泪，心里满受怀，求原谅我曾做错再从头。倾述他的真意，这段情意未去珍惜千般的不智，他心意 谁愿尽昨天？谁爱的仍在我记忆，一切不会褪色。曾共你相爱，但欠缺了共识。求让最爱的真意真心倾听，让你心暗暗落泪。让我一切再重来，深深的改过，求原谅我曾做错，再从头热恋过。 属于阿聪哥咧，喺当年推出嘅第二张嘅专辑嘅。点题歌曲啊，歌名叫做《爱是全意》噶嘛，多谢陈山聪啊，多谢一哥啦，即系介绍到啲咁好嘅前辈俾我哋认识啊。 哦，仲有几个噶， 系咪啊？哦，可以啦，咁啊， 小弟都开始 靠你啦， 有毛有翼啦， 咁我唔约啦，我唔约啦，系交俾你。 唔系，都刀托赖，即系有个咁嘅工作机会，可以认识到即系一班嘅前辈啊，或者同辈，我觉得都系一个幸福同埋幸运嘅事情。 听日嗰个唔系你介绍，不过你识噶， 我听日识。 我哋预告下先，听晚咧就有我同阿嘉怡嘅即系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啦。听晚咧就有阿细妈。我就第一次同佢倾偈，咁啊嘉怡咧都好似第一次同佢倾偈，咁我哋就认识下新朋友。咁当然对于好多听众嚟讲，可能系新认识，又或者哦之前有听过佢嘅歌啊，睇过佢嘅作品啊。咁啊听日咧我哋一次过就倾下偈啊。 细猫同我有牙齿印， 我知啊，究竟系咩牙齿印咧？ 牙齿印啊，一哥都话而家交友广阔啊，连牙齿印都有 埋。阿聪哥都话从来冇人同人有牙齿印， 系啦， 佢同阿细猫有牙齿印啊。 哦，你够胆拍死阿聪哥都好嘢啊！好嘢，一哥真系有啲， 其实嗰下真系惊噶，唔系即。正常人瞓醒都會有少少起床氣噶嘛，尤其是我知道當日嘅拍攝有 忙碌啊。我今日喺公司瞓咗，一個唔敢拍。 哦，係啊，我仲要幫佢熄燈，仲幫佢熄燈添啊，爭啲未幫佢冚埋張被。但係嗰日，但係我真係真心覺得阿聰哥係非常之專業嘅，因為一瞓醒就即刻過去補妝啊，然後我就去補拍翻一啲嘅劇照。咁啊，同埋你知拍劇照其實都幾複雜嘅，因為都可能個攝影師或者嗰個助手即係小弟都未知要影啲咩，咁佢哋就根據我哋。嘅指示做尽晒我哋嘅要求咁样，咁、所以聪哥真系好好 啊！系好啦，咁啊，我即系最多谢阿聪哥就系佢唔介意讲一啲即系喺人生当中都仲有啲黑历史啊！一个 真情剖白啊， 系我哋要学下聪哥咁样， 我成日都敞开心扉啊！ 你。未必是黑歷史啊嘛，阿聰哥明白到啊，作為一個電台節目啊，我哋有時有啲 juicy 嘅嘢先至能夠啊谷到個收聽率嘅，所以我哋今日決定啊，我哋三個啊自揭黑歷史啊，邊個衝出嚟先？ 德仔先啦， 好想聽黑歷史啊，真 係。德仔其實都來來去去拍拖咧，都係得嗰一個嘅啫，就係、是、阿德仔女朋友。咁但系一到我谂拍到五年嘅时候咧， 而家几耐啊？几耐？ 而家九年 哦，九年啦，即系过咗嗰啲七年之痒啦， 系啦系啦。但系喺四年至五年嘅当中咧，都出现过一个都几大嘅裂痕啊， 系 争啲收唔补唔翻， 系 都分手咗成两三个礼拜嘅。 哎呀， 咁我都定义嗰段期间为失恋啦， 系 而。好似之前都曾經喺手下留情度分享過，就係、是、嗰段期間咧，就終日啊，就喺電台度做完嘢之後咧，就喺出面水機嗰個後樓梯咧，就哭哭啼啼嘅。 真係啊！ 係啊，當年 有冇人知㗎？ 有 我親眼見過嘅， 隔離一哥就見過， 即係你見到哭啼嘅， 我記得係 我哋唔應該用一個笑嘅角度， 應該係2019年年中嘅。 吓，系差唔多嗰啲， 因为嗰阵时小弟做紧师兄祠堂啊嘛，系啦，咁所以都大概记得嗰个日子嘅， 即系所谓嘅哭哭啼啼，大约去到咩境况咧？ 都爆喊噶，好似， 哎呀， 嗱，我嘅形容，因为即系我哋做完节目就夜晚两点啦，咁啊，即系人流都比较疏落啦，喺电台，咁啊，如果大家有参观过电台嘅话咧，都会见到有两个长走廊啦， 系， 就见到长走廊嘅尽头有个男人企喺度，系啊，有个即系我哋呢个走廊系个 U 型噶嘛，咁同埋行去出口嗰个位都有段好长嘅距离啦，咁我嗰阵时两点几放工就会见到一个男人企喺度唔喐咯。好似閃靈咁樣 嘅，嚇親噶！如果一個唔覺意夜晚翻工嘅時候，但我就因為 又唔想翻屋企嗰阵时，跟住好似啱啱又搬咗出嚟住嘅嗰时，咁、所以又唔想翻老家西湾河啦，又费事阿爸阿妈担心啦，要话哎呀做咩事啊，搬咗出去之后咁快又搬翻嚟住，定还是又唔想喺屋企即系兜口兜面对住女朋友咁样，又好似好尴尬。 哦，即系仲同居紧嘅， 系系系，当阵时系嘅。咁跟住就系因为咁样，终日就流连咗喺电台啦，就一直喺度苦思究竟啊，当阵时自己做错啲咩咧？咁其实都有好多嘢做错嘅。因为我 先，我想问啦，即系唔好介意啊，即系系被撇定系？ 算系被撇啦，被撇啦，因为犯错过多啊，即系我从来都唔知 道，即系嗰啲咩焗个蛋挞又变咗酥皮嗰啲系嘛， 类似啦，类似啦，我从来都唔知道男人嘅承诺同沟通，即系同女伴嘅沟通系咁紧要嘅。咁嗰阵时个女朋友都嬲到咧，直接翻咗老家嘅，翻咗屯门嘅，但我都费事翻屋企啦，因为费事翻到屋企又勾起好多不快嘅回忆，即系当年同佢一齐嗰啲感觉咧，费事一夜静寂寞嘅时候又会谂翻起，咁所以咧一直就喺电台流连啦，流连流连到咧就谂，一直谂究竟当阵时衰啲咩咧？咁原来都衰好多嘢，一嚟就系、唔主动去沟通啦，好多时候唔知道女朋友究竟中意啲乜，唔中意啲咩。 系 点解唔开心？即系就算佢唔开心，我都唔去理解究竟啊！原来你唔开心，你需要氹，点氹咧？因为一直以嚟，我都觉得一个男人或者做咗当阵时廿几年人啦，一个男仔嚟讲咧，廿几年都冇俾人氹过，咁我点学识到氹人咧？我唔知点氹，咁所以我就懒懒行咁得啦。哎呀，你唔开心啊，唔好唔开心啦，就系嗰啲。最 hea 嗰啲就 hea 过咗，咁所以女朋友一直就看在眼内，但系都唔紧要，最紧要系沟通嘛。你永远都唔知自己想点嘅，佢觉得你永远都又唔讲俾佢听你想点，又唔讲俾佢听点解你唔中意啲咩，佢永远都唔知道我嘅谂法系点样。哪怕系譬如就咁出去，可能同朋友饮酒啦，我都唔敢话俾佢听嘅。因为我费事烦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谂法啦，即系我永远 即系宁愿唔讲， 系啦，唉，费事烦啦，唔讲唔俾佢知咪得咯。 呢啲嘢一哥成日都做 嘅，唔会噶，我好识沟通噶 ，所以我嗱 我最多系喺公司 O T 嘅。 咁嗰时炒到最大单咧，就系因为我同咗另外啲朋友出去啦，咁当然就有其他嘅女仔朋友，但系都少少识嘅，即系我女朋友都认识嘅。咁但系就系因为咁，我冇话俾佢知。跟住我就诶出咗去饮酒啊， 点知 俾佢发现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啊，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咧？其实你话俾我听咧，我一定系俾你去。点解你一定mindset 有一个概念就系我唔俾你去咧？点解你好似屈咗我咁咧？佢觉得好辛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喺前嗰几年咧都一直发生嘅。咁我都应承咗承诺过，我话诶，咁 我知 啦，我会改噶啦，我会话俾你知啦。点知今次嘅时候，佢又发现哦，原来我冇话俾佢知。 系 咁，所以嗰一刻就佢就着啦，亦都勒庆咗之前好多曾经发生嘅问题啦，即系唔讲俾佢听啊，亦都唔关心佢啊，咁样嘅时候就佢就嬲，一嬲嘅盛怒之下就搬翻屋企住啦，即系去屯门嘅嗰阵时住。咁嗰阵时嬲嘅时候咧，我哋沟通都好少啊，净系可能靠社交媒体话今日点啊，但系佢其实都冇复过我。咁跟住我就系讲咗一句，又系出现沟通嘅问题啦。我就话咁不如 悭啲啦， 好嘛？我唔敢咁讲嘅，我就系话咁不如我哋冷静一下， 哦， 冷静一下，俾大家谂一谂，之后先继续啦，点点点。但系我其实呢个谂法咧，只不过系可能系冷静一两日。即系谂清楚大家想点之后，我哋继续沟通翻。但系佢 get 到嘅意思就系、是，哦，你冷静一下，即系分开啦。好啊，佢只系回咗一句好。咁、当时我并唔知佢个好系已经觉得我哋要分手啦。咁直到系我发现咗佢社交媒体咧嗰啲相 delete 晒啊！ 哎呀， 啲头像转晒啦！ 哎呀， 我仲要系两三日先发现，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咧？我叫大家冷静一下，唔系咁样 嘅。嚟嘅，因为懵闭闭。 系啦，懵闭闭。所以当一晚我就 过静。 我谂我真系凌晨时分，我谂大约一点到啦，先发现嗰个问题咧。 我覺得為時已晚，我即刻搭飛的士去屯門，就拍門就找他了。 哇！ 那我記得那時屯門是村屋來的，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行一段路，跟住開到鐵閘咧，先同我溝通。就係嗰段時間咧，佢就數翻曬一直以嚟佢嘅唔開心。佢其實一直以嚟都覺得啊，我其實每一次咧都俾緊機會你，你好似做翻好嘅時候咧，你又再一次將佢打落地獄咁樣。所以佢其實嗰個心情都好辛苦。咁我就又係因為咁樣啦，我唔識溝通啦，我就係乜都冇讲，我就话哦， 再衰多剂， 再衰多剂。我都唔知道可以讲啲咩，我唔识沟通，对唔住，我就咁就走咗。 哎呀， 跟住我好记得嗰下，嘭一声系佢闩埋嗰条铁闸声，佢闩埋嗰条铁闸声嘅时候，我嗰啲回忆就冲翻晒出嚟。嗰段时间好多嗰啲回忆。一亦涌现，但我永远都系因为唔识沟通，唔识讲，永远都系咁样错失咗机会。就系嗰几个礼拜，我一直喊，喊咗两个礼拜。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nly love can save.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 呢、这个古仔咪未完噶， 未啊！ 你都仲系同佢一齐噶嘛？而家系嘛？ 系啊、哦！但系嗰两个礼拜究竟仲发生咗咩事咧？究竟两点嘅 A.M. 嘅时候，系咪好死唔死又落住雨咧？翻嚟继续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涉嫌诈骗政府樽装饮用水采购合约嘅钦鼎钦所委托嘅东莞生产商持有内地生产饮用水嘅许可文件，当局会进一步化验相关水样本。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孔庆芬话：喺内地公安部门协助之下，香港警方近日派员到东莞同埋深圳了解情况，得知位于东莞樟木头嘅樽装水发货点系一个生产饮用水嘅厂房，涉案人士委托呢一间厂房制造并提供特定标签嘅饮用水，再经物流公司运送到港岛同离岛各区嘅政府办公室使用。孔庆芬话：内地相关部门确认呢一间水厂持有商业营运同生产饮用水嘅许可文件，具备内地政府要求生产饮用水嘅资格。警方稍后会将相关水样本送到政府化验所作进一步分析。一个住在沙田区的49岁女子感染日本脑炎，目前情况稳定，是本港今年录得的第一宗日本脑炎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列为输入个案。中心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上个月21号到今个月4号曾经到菲律宾，期间到过当地的郊区。佢今个月4号翻香港，10号起出现发烧、头痛和呕，上星期二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当时冇需要入院，但系因为病情持续，两日后再到嗰间医院求诊，获安排入院，目前情况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喀布尔和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会谈。王毅说，中方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在发展对阿富汗关系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大国和邻国的前列，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稳健施政，聚焦发展，坚决打孔，睦邻友好，实现长治久安。王毅说，双方加强安全合作将会为经济合作提供保障，深化经济合作亦都将提升阿富汗的安全能力，希望亚方继续全力打击东伊运恐怖势力，为中亚关系深入发展清除障碍，注入动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4,971点，升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39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4，日元147.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387，人民币7.17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43.39美元，卖出3,343.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有几阵狂风骤雨，风势几大，海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联笔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太，多谢你成日来探我，还请我喝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但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行政长官会在9月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并已展开公众咨询。 改革求变是香港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会进一步巩固香港竞争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带领社会改革创新。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努力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太阳计划 Solar Project。 太阳计划2025之太阳日记。 我是阿一，一班太阳使者昨日已经开始正式参观杭州不同的创科企业，他们率先去到未来科技城和强脑科技，听说有脑电波和机械臂体的。亲眼看到这些最顶尖的科技，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我是刘业，来自沙田培英中学。咁我印象最深刻咧，就是去强脑科技嘅参观啦。佢哋展示咗好多点样收集我哋嘅脑电波啦，然之后去做成一啲机械手臂或者机械脚嘅啲技术啦。咁第二就是我记得佢有一句好深刻嘅，佢话佢第一个产品咧系做机械手，咁系因为佢哋有个同事喺实验过程中炸伤咗只手。佢话如果你想做到一个好畅销嘅作品啦，你可以由身边嘅人开始发现咯，即系你帮到身边嘅人，其实你就相当于系帮咗好多其他有同样需要嘅人。 刘同学，希望有一日你都可以帮到你想帮嘅人。 太阳日记，日日精彩。 Solar Project。 好啦，晚上时间9:36啦。咁啊，头先咧，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叫做啊，揭开自己的黑历史啊。咁啊，德仔咧就讲到有两个钟头就有两个礼拜就以泪洗面啦。 冇错。 好啦，跟住发生咩事咧？ 咁啊，听住头先 Chain Mark 嗰首 Only Love 啦，咁亦都有一句嘅 2 AM 啊 ，With the rain is falling 吓。咁嗰阵时咧，好死唔死咧，就系佢女朋友扮埋个铁闸嘅时候咧，就真系落紧雨起上嚟。唔知点解硬系一分手嗰个位咧系要落雨，但系落雨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凌晨两点几啦，真系咁啊冇车翻屋企噶啦，已经除咗搭的士，同埋咧要去由屯门个村屋行去一个叫良景嘅地方咧，嗰度先有一架通宵嘅小巴出旺角，咁我唯有照行啦，因为我唔想再搭的士啦。咁行嘅途中咧，就一直嗰啲画面就飞出嚟，飞出嚟啦。咁又落住雨啦，落到嗰、那个我都分唔清系泪水定雨水，同埋咧已经湿晒成个人咧。 我哋唔应该笑嘅， 真系湿晒。嗰下我都未试过咁湿，系湿到连底裤都湿晒。 系咁啊，呢个唔使形容 嘅。总之好湿。咁一直行到一半嘅时候，我感觉到哦，我行唔到落去，因为好沉重。其实嗰个心情咧系又失望又伤心，但又想讲。但是女朋友依一刻又听，即系唔会再听噶啦，我知道，只能够系掩埋自己的心底入边，咁所以好沉重嘅时候，我决定都系 call 的士翻屋企啦。咁但系去到半路中途，行到已经行到半路中途啦，啊 call 的士即系15分钟嘅车咧， 好快高潮呢单嘢， 咁搭的士啦，咁上到的士嘅时候，当头棒喝。我终于了解，陈 生又系你啊咁样。 我终于了解到咩叫沟通嘅重要性。因为上到车嘅时候，我先发现，因为我嚟嘅时候已经搭咗程的士，用晒钱，我发现银包1蚊都冇，10蚊纸币都冇。我就同的士讲：唔好意思啊，司机，我真系一个先。 你成身湿晒，仲要 系啊？你不如放低我算啦，我自己继续行翻我目的地啦。 咁但系如果就算你出到小巴，你都。 系啦，但可以去可能即系便利店度揿钱啦。但系的士司机话唔紧要啦，你有讲已经算好啦，你讲出嚟冇问题。 上次你学会咗沟通嘅重要。 系啦，我车你出去，车到你出去你屋企附近。 哇，咁好啊！ 系啦，去翻即系柜员机揿翻钱俾我啦。咁、 哦、 我就明白到，原来沟通真系好紧要。 系、啊，竟然系同一个从一位的士大佬嘅身上学会咗沟通嘅重要。 我顿悟咗 呢个故事，即系我都写唔出。 跟住我就嗰两枕住嗰两个礼拜，因为我女朋友都冇应我嘛。但我就除咗 学会咗沟通的重要， 终日以泪洗面喺电台即系徘徊之外咧，仲每一日都会去翻同女朋友去过嘅一啲地方， 自己。哎呀， 然之后影翻一张相。去配合一段千字文啊！每一张相都会配合一段千字文，自己做错嘅啲咩，自己承诺过啲咩，应该之后做啲咩，每一张相去翻每一个地方影翻俾佢睇，直至到两个礼拜之后，真系即系两个礼拜之后嗰一日，我去咗一个平时以前成日都会同佢去嘅屯门黄金海岸嘅海滩， 哦， 撞翻佢。佢都迎面而嚟，啱啱喺翻海滩嘅正中间。 哎呀，咁浪漫啊！ 互相相拥，冇讲 佢知唔知喺嗰度噶？ 佢應該嗰日都唔知道，因為我未影相，因為我平時應該係去完嗰個地方再影、 哎。真係真係撞到 佢嗰日係真係撞到，因為佢嗰時嘅新校舍咧都喺屯門嘅黃金海岸嗰度，咁、佢都 是豬嗰度啊， 係啊豬嗰度，所以去翻嗰個海岸度流連嘅時候啊，咁啱嗰一日又真係撞翻、 哎，真係整定你飛唔到佢，唔係對唔住，唔係整定你哋兩個 或者佢飛唔到我。亦都係咁樣就嘗試再開始翻。咁啊，亦都系因为呢个失恋嘅经历，亦都教晓咗德仔，即系除咗沟通啊，原来承诺都好紧要嘅，就系咁啦。 我都唔知道应该用一个即系笑啊，定系即系可歌可泣啊呢个故事，特别啲系都 的士司机啊， 你冇带钱，你同佢 confess， 系， 我觉得净系用我哋一般形容嗰啲短剧嘅四只字，狗血剧情啊， 冇错。就发生喺度，永远都系咁样噶。 啊，咁而家就 而家不过不失啦，总有啲跌跌碰碰嘅， 沟通好重要噶， 沟通好重要， 上多两次的士。 所以我而家咪每一个月都会有个反省大会咯。我哋每一个月都会吓、互相沟通一番，究竟啊依个月德仔或者德仔女朋友有啲咩做得唔好， 再你补翻下一句，即系佢都有反省嘅。 有嘅， 如果唔系我就同你讲，你真系惨啊！好啦。仲有冇补充？ 冇啦。 哦，哇！多谢阿德仔讲咗一个，我都唔知系咪叫做黑历史。 我未见过佢新闻期间咁沉重唔出声 嘅。我一直谂紧究竟当一刻嘅心情系点，但系 入紧戏啊， 好难，好难，好难，好难，好难再形容。 系，好啦，吓，咁啊，本来我谂住德仔讲咁耐，必须讲埋佢，咁啊带埋嘅都要公平嘅。咁我就黑历史就无谓讲太多啦。我翻嚟想讲咩咧？嗱，即系我有个即系个咁，人人都有经历过一啲即系失恋啊等等啦。咁我哋呢啲啊，身为即系饱历风霜嘅男士，都点都即系出现过一啲即系被撇啦，或者所谓被失恋嘅状况啦。咁我同阿德仔个状况前半句系非常之相似嘅，即系都系类似啦。我其实唔记得嗰时应该18岁定19岁到啦。咁啊，类似都系一啲唔敢讲，惊俾人闹。但系又類似講咗個大話，結果俾人篤爆咗，即係類似都係嗰啲約咗人飲嘢，費事話俾你知啊，費事驚你唔開心啊，結果就又唔知點解要張相出咗嚟嘅，見到佢飲嘢，即係類似呢啲款。咁就當時咧嘅女朋友就係喺香港嘅，咁、我就喺美國。其實我哋已經分開咗，即係嗰、那個即係相距兩分隔兩地已經有7-8个月嘅時間。其實大家已經開始有啲吃力嘅，所以你問我咧，即係頭先阿德仔嗰個故仔，我哋呢啲啊嚇。即係嗰啲叫做嗰啲叫做同道中人啊，或者曾經經歷過呢啲嘅，都明嗰、那個只係導火線啫。咁之前你嗰啲唔講真話啊，又不負責任啊，又唔識氹佢嗰啲，先係真章嚟噶嘛。咁啊，一件導火線就辣著咗。咁當時咧，我都係一樣嘅。咁總之就被撇啦。咁我就冇得搭車去良景啊，去屯門啦、啊。我嗰陣時喺三藩市，我直情係搭飛機都搭唔到噶嘛，冇錢啊，咁根本就冇可能去求和，而且。打長途電話都唔聽啦，咁即係死證嚟嘅。好啦，咁我就即係判咗一個極刑。咁我想講下後面發生咩事，唔知點解好得意嘅啦。我當時應該係人生即係正正式式第一次經歷一個失戀，大家知道讀男校啦，所以冇乜即係前面冇乜戀愛嘅經歷啦。咁但係咧就睇好多小說啊，同埋香港嘅電視劇啊、電影。咁通常啊，失戀嚟嚟去去都係發生幾樣嘢嘅啫，落雨。饮醉酒同埋喊， 系 其实系唔知点解，当时咧我就觉得，哦，我而家正式失恋被撇啦，咁啊，梗系好痛啊！即系嗰啲，你突然真咧要好强说愁啊！咁首先就即系听晒天下嗰啲惨情歌，原来首首都关我事啦，分手终于在雨天啊，爱与痛的边缘啊， 取消资格啊， 就取消资格未出嗰阵时系啦，系啦，总之嗰啲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咩独醉街头啊，全部出晒，首首歌都关我事。咁其實咧，當時咧，嗱，應該如果大家認識劉行之，我其實我從來都唔飲酒嘅，但係覺得唔得，失戀係要飲酒嘅。咁於是咧，我就唔知揸車落咗去個附近嗰啲便利店，嗰時好夜嘅，10点零钟，就有啲嗰啲類似士多咁嘅物體，我仲記得我係買咗3支。C 字頭 Corona 嗰只啤酒，其實我從來都唔飲酒嘅。咁我咧就係。自己怼自己，嘣，醉咗， 即係嗰個醉咧，但係咧，我嗰種醉咧就並不是 斷片啊， 唔係斷片啊，又唔係嗰啲會亂咁講嘢。總之我就好唔開心，我而家就要飲酒，我而家唔鼓吹唔鼓勵啊，我就要因為失戀係等於飲醉酒，跟住就放聲痛哭啊，自己喺架車度狂炸嗰啲情歌，就度過咗一個咁霹靂嘅一個晚上。其實是很辛苦的，當然那個過中的感受很多人都經歷過，即是分手那種傷痛。但是我就是現在你望返轉頭呢，我就會諗啊，當年點解係都要飲酒呢？點解要搞所謂醉自己呢？就因為多得天下間好多情歌都係將失戀與飲醉酒係等畫咗個等號喺度。咁我想講喺日後嘅日子當中呢，其实我冇再做过一啲即梗係经历过啲伤春悲秋嘅事情啦。但係呢，其实我係冇再飲醉酒嘅。因为我其实觉得飲醉酒，我当时呢其中一个最后悔嘅就係、是、哇，原来飲醉酒咁辛苦。点解我要夹硬将一个所谓失恋嘅自己再去怼埋酒，令到自己即係苦上加苦呢？咁啊，呢个係当时一个即係最叫做吓喺呢件事当中嘅一个总结啦。咁当然啊，头先阿德仔讲嗰啲，最好唔好讲咁多大话啦，做人坦白啲啊，同埋多啲沟通嘅，其实我都有领悟到嘅。嗱，就係多得呢啲歌啦。呢啲歌入面呢就描绘咗好多失恋啊，喺悲情当中应该有嘅心情。咁我觉得当时我就係、是、我而家失恋，我一定要尽力去演出呢啲歌词入面所描绘嗰个主角咁样。 相恋的、单恋的、依恋的，一个个会跌过，谁人能有勇气问过为何？匆匆的这一生，只失恋一次是够多，的只得一个，但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都这般失恋的情认我一世。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都这般失恋的情认我一死。我从前亦将他拥有爱恋中的时候，看看是否可就此白头。他招的你也小心，苍天追责情，无论存在着多久，现时会现时会是会走。恨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从来未碰上最爱，仿佛是种罪名。若世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哭声，都这般失恋的情愿我一死。怎么罕有，情欲不跌过，始终也痴心。 好，但系水草蜢啊，当年失恋都有一条听嘅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多谢各位。诶、我要补充翻，我当时饮，你继续即系唔鼓吹唔鼓励啊！我系唔系喺架车上面饮，亦都更加唔系喺一部行走当中嘅车上面饮嘅。 好啦，轮到小弟啦。 系。 等我播翻啲欢愉嘅音乐先。 咦，莫非你分手嗰啲黑历史系好开心嘅？ 小弟啊，经常同新认识嘅女孩子讲，我系每次都系俾人分手嘅。系啦，咁啊，咁啊有机会 值得欢愉啊， 欢愉啊。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咧？先简单讲下个故事先。咁啊，曾经认识一位嘅女朋友啦， 交换校差嗰个啊？ 唔系，第二个嚟嘅，第二个。認識 好多不勝數都唔知邊個打邊個， 一哥真係啊！ 好啦，咁啊，因為嗰時仲係中學時期咁樣，咁我記得拍拖嘅一啲情話啦，咁即係好細個拍拖嘅時候就會覺得哦，拍拖一定係一生一世噶啦，即、就、係、是、會有呢種嘅幻想。咁佢其中一個就話哦，我細個嘅時候咧，屋企人幫我去算命。然後就話我可能你當我要25歲之後先可以結婚，即係其實我哋要拍10年拖先可以結婚咁樣。咁然後佢就話啊，咁又睇嗰啲愛情小說啊，就例如啲儲夠10份禮物，第10份禮物就係一隻結婚戒指咁樣嘅一啲，即係呢啲咁嘅橋段啦。咁小弟即係當時咁大家情話又 puppy love 嘅時候，當然又有呢啲啦。咁應承咗哦好啊，咁我每年你生日嘅時候咧，我就儲一送一隻戒指仔俾你，即係嗰啲可能去啲旺角嗰啲鋪頭仔買啲戒指仔。咁去到第10年嘅時候咧，就真係送一隻鑽石戒指俾你求婚啊，即係咁樣嘅情話。咁啊，头一两年如是咁送啦。咁我记得呢件事应该系发生喺第3年嘅。咁啊，第3年嘅时候咧，我又系准备咗只戒指啦。咁然后又好浪漫，前一晚就系买咗啲朱古力帽翻嚟啦，就整咗个心形嘅朱古力，就首先将只戒指再嵌喺个朱古力入边， 啃死人 咩？系啦，就谂住即系叫做俾个惊喜，扮唔记得买戒指，但其实当佢咬到一半嘅时候， 哎呀，真系衰咗！ 哎呀，呢个就系第3，佢仲特登买咗个樽仔，系储起每一年嘅戒指，咁就话储第10只。好啦，咁啊，如是者当日就去咗佢屋企，就送呢份嘅生日礼物俾佢咁样嘅，咁啊喺送呢份生日礼物嘅时候，本身以为自己哇惊喜非常啊，好开心嘅时候，点知佢咬咗第一啖，见到只戒指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即系转个情绪啦，转咩情绪咧？ 哇，你都转埋， 佢话不如都系分手咯，不如都系分手咯。我话吓咩事啊？我觉得有第二个女仔中意你。哇，咁唔关我事噶， 几新啊？呢个理由几新啊？ 我都呆一呆， 咁消化下呢句嘢先。 我话唔关我事啊， 我咁靓仔冇办法噶，系咪先？ 咁佢话你嗱，大家要睇翻家有喜事啊。何李玉对阿欢欢讲过，你令我实在太冇安全感啦。 哦， 即系佢觉得。即太多狂风浪蝶啊，或者周边好多妹妹仔， 哥你会唔会夸张咗啲啊？ 系咪真事啊？ 凭 咁当然啦，即嗱，即剧情向， 我真系有啲系， 即曾经小弟都系即觉得 风流倜傥 啊嘛。我意思系喺嗰个情绪，大家仲即冇经历过咁多次拍拖，一定又即刻将自己摆喺一个 dramatic 嘅主角位啦。咁我第一样嘢就执嘢。夺门而去，谂住走啦。咁喺执嘢途中，佢有嗰啲又系，诶，唔好走啦，我讲错咗，一时情急啊，成日有呢啲情， 真系 真系有呢啲嘢， 定系个角色系换，定系角色换啊？ 真系有呢啲嘢。咁结果小弟最尾都系夺门而去，离开咗嘅，而同啱啱我哋讲嘅所有嘢一样。 落雨 分手，落雨，但嗰时仲细个，未饮酒，而落雨嘅情景一定会多一个，就系你坐喺公共小巴望出去，我就记得系观塘道一路落斜嘅时候，啲雨水打落玻璃，同你嘅泪水相映成趣。 我有拍过呢个镜头， 系啊，嗰下好电影，我觉得自己，跟住一路喊一路喊一路喊到去观塘地铁站，翻到屋企。他又打电话来了。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左心右狂，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 有听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留言话，系咪讲到最尾嘅故事就系、是、原来我都系发咗一场梦嘅，唔系呢个真实故事嚟嘅，所以我点解咁记得老可啊屋企嘅嗰架小巴嘅 number 就系、是、乜？我就系喺嗰个小巴嗰度喊咯，亦都嗱，即系啱啱大家听到啦， 好难想象， 好难想象， 后续系点咧？但系 所以小弟啊。后续即系打俾我，咁就嗰日冇听嘅，但系第二日都一齐翻，咁都拍多几年拖。咁、 哦、 但系小弟个人就变咗啦，由原本专一嘅一个小生啊，就系、是、因为太冇安全感。我话既然我做咩都冇安全感，我就开始变咗多情嘅公子。 好黐线，好黐线， 好黐 线！我而家 唔系，直播室周围成都笑紧啊， 估唔到咁样作结啦。